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和历史性6·15北南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，英国、挪威和尼日利亚分别举行了集会和图书图片展。会场里展出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，反映伟大的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不朽业绩的照片。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了纪念活动。在英国和挪威举行的会上，分别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信和电文。